此时此刻你在，而此时此刻你在。 来自阿四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。Hello， 各位好吗？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有听众喜欢吃炸鸡吗？有的时候啊，当我特别饿的时候，路过一家炸鸡店的时候，那真的口水马上就要流出来了。那么今天呢，貂蝉在客栈当中给大家推荐几家在北京需要排长队的炸鸡，有听众喜欢吃吗？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可以来跟貂蝉说一说你喜欢吃炸鸡吗？或者也可以来跟貂蝉推荐一家吃炸鸡还不错的小店。我们先来推荐第一家，第一家呢叫做兄弟美式炸鸡。推荐理由是说呀，他家的炸鸡有几个特点。第一个呢是炸鸡肉汁饱满，虽然经过烹炸依然汁香扑鼻，鸡肉完全不会老。第二点呢是鸡肉的纤维完整，这使得鸡肉的口感非常好，也助于保持鸡肉的汁液。第三点呢是粉壳均匀完整，粉壳太厚呢会不容易脆，太薄鸡汁容易流失。他家的外壳又酥又脆，口感非常好吃。这家呢叫做兄弟美式炸鸡，地址是在广渠路的31号双井家乐福西侧停车场玫瑰商城内北侧，叫做兄弟美式炸鸡。我们再来推荐一家，这家店呢叫做波林克炸鸡偏香辣炸鸡。哦，好复杂的名字啊，叫做波林克炸鸡偏香辣炸鸡。说为什么推荐这一家呢？因为啊，味道是非常好吃的，喜欢吃甜味的朋友可以点红糖酱的，味道很浓，原味的一点都不辣，适合不吃辣的人。酱油炸鸡半份加上红甜酱炸鸡半份拼成的一份，一大盘子肉太治愈了，怎么外皮都是那么的酥脆，酱油的比红糖酱的要好吃一些，虽然都是甜口了，但是这个红酱的吃多了呢，还是会有一点腻腻的感觉。这家店呢叫做波林克炸鸡偏香辣炸鸡，地址呢是在亦庄开发区天宝五里上海沙龙商业中心2层 B7。如果有喜欢吃这个甜味的炸鸡，可以去这家店去尝一尝啊。说实话，貂蝉到现在也没有吃过这个红甜酱的炸鸡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一定去这家店去尝一尝，看看是这个红甜酱的好吃呢，还是原味的好吃呢？我再来推荐一家，这家店呢叫做左家庄金客隆炸鸡。推荐理由是味道不错，很香，鸡腿里面呢有一些嫩，鸡肉呢也很香嫩，唯一美中不足呢是鸡肉稍微有一点点的咸，不过因为太美味可以忽略不计了。酥酥的外皮儿，鸡排是好大的一块肉，外面没有很多的面糊着，吃起来怎一个爽字了得哈、啊，超嫩又多汁。地址呢是在双桥路双桥城铁站南庆丰包子铺底商，叫做左家庄金客隆炸鸡。有听众喜欢吃炸鸡吗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喜欢吃炸鸡吗？或者来跟貂蝉说你喜欢吃什么味道的炸鸡，也可以来跟貂蝉推荐一家你经常去的吃炸鸡的小店。这里是仙偷客栈，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张强的《好好爱我》。

和铃木邀您共享金秋聚会，超合 Q25、Q35 聚会外援，超合铃木全息首付5000元开回家，还不动心吗？买车到金发，涿州市107国道西后段78号金发超合 4S 店，抢购热线0312-366-6565，0312-366-6565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闲头客栈， 闲头客栈， 闲头客栈， 闲头客栈，闲头客栈开张了。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。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闲头客栈开门喽。 幸运是我尘埃落地，用沉默埋葬了过去，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，居在这沙漠里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，千言万语只能无语，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 来自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，欢迎回来闲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闲偷客栈是由闲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我们今天啊，给所有听众推荐的是在北京一些需要排长队的炸鸡店，有听众喜欢吃炸鸡吗？好了，我们继续来推荐这家店的，叫做白纸坊美式炸鸡。 说推荐的理由呢，是因为服务很好，鸡腿呢都是现炸的，巨大，非常的好吃，感觉有半个鸡那么大了。鸡翅也很大，很脆，很香。鸡排看着也不错，很大一块，但是呢稍微有一点凉了，热一热会更好吃。美式炸鸡呢个头都很大，旁边看着有整只鸡在烤，20多块钱，很大，看着非常的不错，而且味道也很好吃。地址呢是在西城区的白纸房西街1号，如果有听众路过的话呢，可以去买来尝一尝，无论是服务呢还是品质质量味道都还是不错的。我们继续再来推荐这家呢，叫做通州永顺炸鸡店。推荐理由是说，这绝对是通州历史重要的一笔啊，总是离好远好远就能闻到香味儿了。要是有人买了这个炸鸡坐公交车，一路都是香味儿啊。永顺炸鸡是通州区很有名气的一家小店了，所说是小店，名气跟口味都很好，它比快餐肯德基的都要好吃很多。肉呢是新鲜入味，外焦里嫩，香喷喷的，撒上调料之后呢很美味。地址呢是在通州区的永顺南街东口，人均消费也在20多块钱左右了，也不是很贵，而且呢非常的好吃，叫做永顺炸鸡店，在通州区。也是啊，如果有听众路过的话呢，可以买来尝一尝，看看到底有没有说的那么好吃。我们继续再来推荐一家，这家店呢叫做新桥炸鸡店。推荐理由是说，这家店名气太大了，开车来吃远远就能看见排了很长很长的队，有好多种选择，不过还是鸡腿给力呀，一个鸡腿就能吃饱了，味道很棒，还给配了调味料，鸡排很厚实，鸡腿超大，外酥里嫩，而且外面包裹的面不是很多，炸鸡皮有点薄脆的口感，鸡腿很入味，配上辣椒和孜然，味道非常的好吃。这家店呢在新桥大街的78-1号，人均消费也是20多块钱左右了，也是不是很贵，叫做新桥炸鸡店。如果有听众喜欢吃的话呢，可以去大众点评自己去查一些这家店的地址啊，具体地址是在哪儿，叫做新桥炸鸡店。好啦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介绍了有6家炸鸡店了，有听众喜欢吃炸鸡吗？同时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喜欢吃炸鸡吗？或者来跟貂蝉推荐一家你经常去吃炸鸡的一家店。我们继续来听歌，这一首歌来自周传雄的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》。 是寂寞了眼，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，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，很久不见现在都还好吗？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，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，却为何没有再见面，却只和陌生人擦肩。有没有那么一首歌紧跟着和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，它不会沉默。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，就算日子匆匆过去，我们曾走过。

着昨天擦肩而过，未熄灭的街灯问我到底告别了什么。当我失去你那眼中美丽的温柔，当你决定就此放手，我的生命之中再也没有剩下些什么，除了沉默。陪你到日出，把你看清楚，哭的累了的你，看来睡得好无辜，在你耳边轻轻说出最后的要求，不要对他说出一样的。 来自张信哲的《不要对他说》，欢迎回来，闲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闲偷客栈是由闲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一直啊都觉得这个炸鸡的香味是最好闻的味道了，前调是浓香的酱汁儿，中调是鲜嫩多汁的鸡肉，后调是啤酒和一个完美的饱嗝。恋爱的时候吃炸鸡，下雪的时候吃炸鸡，一年365天，一天24小时，根本停不下来吃炸鸡。有听众跟貂蝉一样喜欢吃炸鸡吗？喜欢那个香味儿吗？所以今天呢，貂蝉在客栈当中跟所有听众介绍的是北京那些需要排长队的炸鸡店。我们继续来介绍这家店呢，叫做宅门炸鸡，这个宅门就是大宅门的那个宅门炸鸡。刚出锅的老北京风味炸鸡，一口咬下去脆脆脆，里面的鸡肉也是足够嫩啊，两个炸鸡腿就有脸那么大了，抱着啃超级爽，但是呢没有韩式炸鸡蘸料那么厚重的味道。这家店呢在朝阳区十里铺地铁西南口如家酒店的东侧，叫做宅门炸鸡，老北京美式炸鸡，人均消费也在20多块钱左右，也是不贵哈。我们再来介绍一家，这家店呢叫做 Bacon Chicken， 点了鸡翅鸡腿的混合这个酥脆套餐，老板和帮厨现场炸制，等了大概10分钟嘛就可以领取到了。套餐中除了琵琶腿和翅中外呢，还配了蛋黄蘸酱，同时按照惯例附送一盒这个腌白萝卜，哎，可以解腻。鸡肉炸的是外脆里嫩，鸡肉的汤汁都包含在其中。其中呢，大蒜酱油和红甜酱也是非常好吃的，大蒜酱油超级香啊，闻着就有食欲，红甜酱是酸甜口的，也是别有一般的风味了。老板呢是个韩国人，这家店在那部很火的电视剧《来自星星的你》之前就已经很火了。这家店呢在望京园的608号优乐会座 A5-151号，叫做 Bacon 炸鸡。如果有喜欢吃炸鸡的朋友呢，可以去这一家店去尝一尝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 我们再来介绍一家，这一家店呢叫做勺勺炸鸡。这个勺呢就是我们平常吃饭用的那个勺子的勺，勺勺炸鸡。开在南锣鼓巷的韩式炸鸡奶酪炸鸡就是爱啊，来自热量的幸福感。蘸料呢全都是韩国进口的，有原味、辣酱、糖醋和蜜酱四种口味，外皮非常酥脆，汁儿多肉嫩，非常的好吃。地址呢就是在南锣鼓巷的187-01号，叫做勺勺炸鸡。如果有喜欢吃的朋友，可以去南锣鼓巷特意的去尝一尝，非常非常的好吃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好啦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喜欢吃炸鸡吗？或者来跟貂蝉说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炸鸡，也可以来跟貂蝉推荐一家吃炸鸡还不错的小店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伍思凯的《幸福药草》，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，不要走开哦。 交杯的中央，幸福是高尚的欲望，用得了渴望达成的目标、哦、加油起一起用这滋味新鲜燃烧，所有的大致一难都值得好，每一刻你为我和他要都变成幸运草。至少不会堆积烦恼，谁说我要不到，不过是后味道，让我发抖温柔攻击你要见招、哦、爱情像人参黄金当归甘草人均交配的重要，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数十家实体酒庄正式入驻电台指定购物平台，疯狂特购，精选近100种进口葡萄酒，以平民价格高端品质服务听众。佳节选红酒就关注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所有酒品假一赔十，均有实体销售，售后投诉热线13488662345。

是最固有的一种储蓄，不计划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，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。 你每从钻戒以后不我相恋， 我的痛痛是你的没有期限， 曾勾牵我们逛地球一圈。 我小夫妻，我的夫妻，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，这一路有些急 有些雨 都没有关系，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。小夫妻永不放弃，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，不计划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，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。 有些雨 都没有关系，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。小夫妻永不放弃，夫妻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，不计划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，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。 这一世 呵护着你，一直到 你当爷爷 你当奶奶，还是老夫老妻。 来自欧德阳和蔡淳佳的小夫妻，欢迎回来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啊，在吃着炸鸡，非常的美，有没有？其实呢，阿肆的一首歌曲叫做《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》，然后呢，一部很火的电视剧《来自星星的你》真的是把这个炸鸡和啤酒推到了顶峰啊！有听众喜欢吃炸鸡吗？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，貂蝉有介绍了很多家吃炸鸡还不错的小店哈。如果有听众喜欢的话呢，可以去尝一尝哈，无论是味道品质都是非常不错的。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，我们最后再来介绍两家哈。这家店呢叫做胸鸡，这个胸呢是兄弟的胸，鸡呢是鸡肉的鸡，胸鸡。相比普通的韩式炸鸡店呢，这家店还可以吃到与众不同的酸奶配炸鸡。哦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哦，酸奶配炸鸡，不可思议的搭配，但是呢意外的好吃。炸鸡一共有四种口味，有原味、酱油、甜辣酱和泰式咖喱，外皮酥酥脆脆的，很有嚼劲儿。强烈推荐这家店的酱油炸鸡，非常入味儿，鸡肉鲜美多汁。店里的装修很有特点，可以在手办的拥簇下吃美味炸鸡。这家店呢叫做胸鸡，地址的是在东城区的东大门内大街192号，开在鬼街的炸鸡店哈，叫做胸鸡，兄弟的胸，鸡肉的鸡，胸鸡。我们再来介绍一家，这家店呢叫做 DON Chicken。这家店是韩国综艺主持人开的炸鸡店了，炸鸡简单粗暴，个头都非常的大，外皮稍微厚一点了，但是不影响口感。牙齿撕开鸡肉那一刻，顿时幸福感爆棚啊！炸鸡可以双拼，这样一下就能吃到两种口味了，很贴心。芝士无骨烤鸡，看到就忍不了，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呀，真的。虽然说现在貂蝉是坐在直播间给所有听众来介绍炸鸡，但是我的心早已经飞走吃炸鸡去了。这家店呢，除了炸鸡之外，还推荐他家的烤鸡。 用香料提前腌制好的，烤得金黄，肉质紧实，还有部队锅的分量也是良心，一起来这家店吃吃吃。地址呢是在朝阳区的三里屯六号商场地下一层，叫做 DON Chicken。 如果有喜欢吃的朋友可以去这家店去尝一尝。好啦，这里是仙涛客栈，我是貂蝉。由于时间关系呢，我们客栈也该关门喽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水木年华的《单车岁月》，也请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九。稍后呢，还会有好音乐、好节目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掌声留在自由的阳光打在脸上。单车是我的翅膀，看世界什么样。多喜欢你在身旁，看风吹的方向。爱情是我的课堂，那是什么样。陪着我告别幻想，虽然我一天天成长，虽然可以改变模样，也挡不了是你的狂想。是我的翅膀，看世界什么样。多喜欢你在身旁，看变幻的时光。爱情是我的课堂，它是我的迷惘。别劝我去告别幻想，虽然我一天天成长，